搞掂， 杯茶 落咗安眠药， 咁我呢杯 梗系冇啦，清姑姐。 阿雪啊，果然叻女喎，三两下手脚就摸清佢啲性格，一下就中招。 呢啲冇脑嘅人，使乜同佢嘥咁多口水啫？一于搬佢入新房，即刻洞房， 唔得，点都要拜个祖先先。 佢咁嘅款，点拜祖先啊？不如揾只鸡同阿邵华强拜祖先，然后速速洞房啦。 系咯，啲药唔顶得好耐噶咋？ 奇啦，点解成朝都唔见细昌同埋谷明嘅？ 哼，敖管家练功嗰阵唔专心走火入魔，谷明当然要照顾佢啦。 系， 哎呀，讲咁多做乜啦？而家至紧要速速拉佢哋洞房，就咪意成吹啦。 嗯，清祥，唔准其他人进入大厅。 系。叫新娘哥准备。 我哋又见面啦！ 见面，大哥你唔系死咗嘅咩？ 乜你好想我死？ 咁啊唔系，你点解炸死啊？你点解将个位传俾我啊？ 冇得解，冇得解！ 大哥，大哥，你喺边啊？我未讲完噶。 你爸爸死咗仲有我，你喊乜嘢？慕容家族的人一向都硬净，你慕容少都不例外。 我怎会，我怎会见到自己的童年的？ 大哥，爸爸为什么不要我啊？ 二叔有病不是不要你，他只不过去了一带很远的地方找你妈妈。不准喊，我要你即刻收声。你十二岁了，真是读书有用咩？学魔法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单止可以赚大钱，还有名气。司马萧唐想同我比，一啲都不知道。 我点解瞓喺张床树噶？不是我的房啊！ 我做咩会瞓喺地下嘅吓？ 你系边个嚟噶？ 我咪你老公仔咯！我哋拜咗祖先，动咗房噶啦！ 你乱讲啲咩啊？边个同你拜祖先？边个同你洞房啊？ 你咯，唔信你可以问雪小姐清长老佢哋噶。 佢哋，你班西人，西人，你咁样害我！你啦，拉啦，拉啦！ 老婆仔，老婆仔， 老婆你个头啊！你奸啊！ 慕容少，你收声！你已经是邵牙强的老婆， 唔系， 你已经不是女仔啦。 阿雪的法力可以感觉到你的灵气已经消失，不再是女仔。 恭喜主事， 唔会，唔会的，你哋呃我，唔会的。 妹夫，少妹。主事而家发紧烂渣，你都系出去等佢下咗啖气先啦。 吓，但系呢度系新房、啊， 你咪咁心急啦，因住啊，俾人打到棚牙都甩埋啊！ 哦，老婆啊， 拉啦、啊，全部都拉啦、啊，拉啦、啊！ 奸物衰人，我做人做咩浪吹，我要离开西岸，我要离开呢个地狱家族，我嚟搵你哋、啊！ 我唔会俾你死啊！ 我唔会感激你救咗我，点解唔俾我死啊？ 对唔住， 对唔住，你应承过保护我。你反而夹埋佢哋，是但揾个工人同我结婚啊！太可怕啦！因果报应，慕容家族咁黑暗，做咗咁多阴真事，所以先会搞到冇晒男丁。我唔会俾嗰三个女人得偿所愿，我宁愿死都唔做你哋嘅生仔工具。 我有苦衷， 唔好再喺我面前做戏啦！由你夹硬捉我翻嚟西岸开始，就已经系个局。你哋要我生仔，真正继任主师嘅位系我嘅仔，唔系我。你哋好卑鄙啊！ 我知我点讲都冇用，你已经受咗伤害。 你唔使我面前扮可怜啊！我唔掰噶。 我管家佢受咗伤， 公明， 佢俾慕容雪偷袭受咗伤。 吓、啊，管家仔，管家仔系点啊？哎呀，点解无啦啦会响雷嘅？又会击中你嘅？吓、啊？你唔系走火入魔系嘛？定系我练成咗第一层魔法伤到你啊？ 你快啲走 啊！吓，咁你咧？你受咗伤喎？ 再唔走你唔切啊！ 吓、啊，乌云会唔会落雨啊？前边一大班幽灵向我冲埋嚟嘅。 极阴之人就等于唐僧转世，你嘅血我哋最佳嘅报应。哇！ 我唔系发梦， 佢哋趁我疗伤期间办喜事。 唔好讲咁多，父母管家翻去先啦。 翻去？ 放心，唔系慕容家。 管家仔佢点啊？ 佢自己疗紧伤。 哦，呢间大屋系边个噶？环境咁靓嘅， 系敖家嘅祖屋嚟噶。 哦，乜敖家咁有钱噶？ 嗯， 咁点解管家仔仲会帮人打工咁受气啫？ 呢间屋其实敖管家爸爸一生嘅积蓄，昌少即系敖管家，系一代单传，佢希望留低一个好好嘅环境俾下一代。 咁啲树无形中咧，就变成咗佢练魔法个好地方。 嗯，唉，估唔到青衣佢哋为求达到目的，竟用咁乸渣嘅手段。 你哋真系一啲都唔知？ 你到而家仲系唔信我哋？ 我以前咧就系、是、太信人啦，所以先俾人出卖利用。讲真啊，我真系好蠢啊！我到而家咧仲系分唔出边个系好人，边个系坏人。 明嘅，昌少话司马少棠同丁洛斯利用咗你嘅感情。 我同司马少棠嘅感情其实真系啱啱开始，反而丁洛斯，我当佢系最好嘅朋友。我以前唔认命，所以偷偷走翻大马，卒之都系逃唔过命运嘅安排。 咁你以后有咩打算？ 俾人出卖嗰刻真系好想死嘅。就当我欠咗慕容家噶啦，不过真系好攰，我唔想就对住嗰班衰人。嗰三个娘做咗咁多阴质事，凭我一个人又点可以拯救慕容家族？算了，我都系做紧逃兵。 你唔可以走， 保管家你小心啊！ 管家仔啊，我咁嘅身世仲唔够自当咩？如果你系都要我翻去对住嗰个哨牙强，跟住俾你杀咗我咯。 凡事都有转机， 我可以还原咩？根本系冇可能啊！发生咗就系发生咗啊！ 对唔住， 唔系你嘅错，你冇必要同我讲对唔住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哨牙强嘅样对我嚟讲，简直系个噩梦啊！ 我知， 但系呢个未必系噩梦，你俾少少时间。 你唔好再氹我啦，觉得你好婆妈。 有人嚟，系青藏路嘅人。舒小姐，揾我有事。 慕容少唔见咗， 算嗰、那个系主师嘅。 听谷明讲你唔舒服，所以我哋冇骚扰你，就帮主师办你喜事。点知佢动完房之后就走咗去。 敖管家不嬲都预知未来，而且又咁维护主师，你应该知道主师系边个可？话唔定系你收住佢、啊。 你收住我老婆做咩啊？ 你凭咩问我啊？你自量下啦。 我是他老公、啊、 世昌，他已经是主师的丈夫，当然是有权问你啦，尊重下人 已经是事实了，你收住他都没用，交回出来啦。 没人收住我、 啊、老婆 叫我主师 主师， 由今天开始，敖世昌和谷明将会是我的左右手，我会重新整理慕容家族。 重新整理？点重新整理啊？ 我冇必要向你交代。 你讲咩话？ 我同阿姐喺慕容家族话晒都系长老嘅地位。 咁啊点啊？我系主师，你哋都要听我嘅。 慕容少，你唔好唔得戚，我哋可以摆你上台，亦都可以。 雪，唔好乱咁讲嘢。既然我哋嘅主师咁有威严，咁有大志，系好事嚟嘅。我哋走。 哼！老婆，唔系，主师。咁我点啊？ 你讲点解佢哋会拣中你做我丈夫？佢哋俾咗啲咩好处你？ 我乜都唔知噶。我只是负责送米嚟噶咋，米铺是我爷开的，他说街坊将来要传俾我，仲放声气话帮我娶老婆，唔知点解会传到去琴长老嗰处，是他亲自嚟同我爷爷倾噶。我同爷爷咧起初以为听错，以我咁嘅身世，我边可能娶到高高在上嘅慕容主师啊？点知佢哋真系嚟真噶。仲话乜嘢聘金都唔要，就系要我即刻同你洞房啊！ 你醒啦！ 我瞓咗几耐啊？ 成日啦！你发烧？ 我知我撑得好辛苦，但系我一定要撑。 我知道，但系你咁撑法又撑得几耐啊？ 那三个女人实在欺人太甚，现在只有主师的身份才可以压得住他们。 你哪斗得过他们？他们逼你洞房，主要是想知道你是否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，因为极阴之人是不可能生 BB。 那如果证实了我是，会有什么后果？ 极阴之人是慕容家族的大忌，通常都没有机会生存。 魔法世家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少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慕容谦、朱广威饰演，邵亚强、张振龙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。 我叫 Smile， 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？ 我鍾意你旧裤就揀你。 我啊係高高在上嘅主师。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，总有法未看见。出现能想得到都出现，无需理解别底线，不必管我头。 我一直唔敢奢望你会转意视线望向我， 我惊自己把持唔住伤害到你。我系极阴之人， 信我嘅，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。 我好辛苦啊！ 对唔住啊，我冇心伤害你啊！你头先不过一直咁掩护我，如果架车真系撞埋你， 我咪一齐死咯！ 手上，阻我睇住你背叛司马家。 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戴住面具？